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耀，第25集。赵医生说得很抽象。 等他这小心翼翼的讨好阶段过去，他会对你有一段观察期，观察你是不是真的不会走。那段时间必须要给他信心。 迟志涵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和齐成的关系从他主动问他好不好吃的那一瞬间开始就被系上了一条莫名其妙的纽带，是他因为私心讨好，也是他因为放不下回头。 另外呢，你可以在这个阶段和他多交心，他学过心理学，人又敏锐，一开始想留下你也是因为看到了你心里的创伤，想要开导你的。你不妨从这个角度出发。 赵医生说完之后又开始摇头晃脑。 你看我又引导你了，这是你的私事啊，不说也没问题，我只是提个建议。 这个老奸巨猾的蹩脚郎中，迟志涵愤愤的，他现在都快要习惯这人挖坑让自己跳的节奏了。不过齐成一开始是想开导他的吗？所以才会那么温和配合，所以他那天提到害怕医院的时候，已经和他别扭了几天的齐成居然反常的主动多问了一句。这个自身难保的家伙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够有价值。齐成很想活着，努力地想出各种各样能让自己活下去的理由，和齐成谈心，和那样无害的温和的人谈心，其实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回到齐成房里，那位李医生还在，看到迟志涵的时候鼻子哼了一声。 哎，老赵那滑头又跟你说什么了？ 李医生也没指望迟志涵会回答。 哎呀，有时候也不用完全听他的，这家伙太看重心理健康，容易忽略身体健康才是生命的根本这个大原则。 又来了，这两个人同时出现就一定会吵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被讨论的对象此刻特别安静地躺在床上，眼观鼻，鼻观心。 检查结果不好吗？ 怎么感觉齐成情绪不太好？ 血检尿检指标都不错，晚上可以吃一点稀饭。这两天我每天都会过来验血验尿，如果吃了以后呢，指标没有突增，就可以尝试加点油花。这小子从小嘴馋，现在活该了，以后终身禁酒，要不然这病复发了呀，死亡率会高很多。 想到齐成大半夜跟他讨米酒的那一幕，迟志涵皱皱眉，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些惋惜。 这是好消息啊，另外还有个坏消息。 李医生话音刚落，齐成就迅速抬头。 切，你这招对我没用。 李医生瞪了齐成一眼，无视他那看起来湿漉漉的眼睛，掀起齐成紧紧抓着的被子一角，再掀起他的上衣，露出了半截腰线，很白皙的腰线，要命的是居然有隐约的腹肌。迟志涵脸一红，不太明白这突然的春光乍现是要做什么。李医生用一根指头戳了戳齐成的腰，齐成明显忍了一下，没忍住还是挪了下身体。只是一瞬间的功夫，迟志涵就看到了他腰后侧的淤青面积，很大一块，青青紫紫，触目惊心。 你跟他睡一块了？ 李医生问的随意，迟志涵傻了一下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啊，我睡沙发。 他不能和别人共居一室的事情老赵没和你说过？ 李医生挑着眉继续问。 说过。 迟志涵咬唇， 知道这事儿，但是当他因为不想看到对门被赶成诊所的样子，拉着被子枕头过来蹭沙发的时候，齐成没拒绝。晚上看齐成睡得也挺熟，所以他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没事儿。 这小子为了避免晚上发病，一直掐自己掐成这样的，外伤问题倒是不大。不过关于你到底应该睡哪儿的问题，最好还是问问老赵。 李医生点到即止，他不是心理专业，对于老赵这种治疗方式没什么说三道四的立场。让这么年轻的女孩子看着齐成，他心里多少是有些不放心的。齐成这次生病好得比以前快是事实，这丫头出现或许真的能让他变好，但是太激进也不行，尤其是这种齐家人花了10年都没办法做到的共处一室的问题。迟志涵脸色煞白，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站在原地不知所措。他是真的不知道，刚开始两个晚上他还熬夜等到齐成呼吸变缓，确定他睡着了才敢入睡，后面几个晚上习惯了就放松了，所以他不知道自己天天看着的人为了防止病发背后有那么大一片青紫。这是他照顾齐成以来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了责任问题。 我说过是我让他睡在这里的，跟他没关系。 齐成拉下上衣看着李医生，李医生自然不会同一个病人争，只是看了一眼迟志涵就去了对面配药。迟志涵了解他这一眼的意思，他是照顾齐成的人，这件事情他全责。 我没有发病，这才是重点。 齐成又一次难得的主动开口，微微蹙着眉头。是的，他没有发病，比起在急性胰腺炎期间自闭症状发作来说，那点过几天就能消除的淤青并不算什么，这是齐成主动开口辩解的核心。迟志涵懂，但是他也知道他在急切地讨好自己，在生命没有希望的时候慌不择路地找了一个陌生人。在李医生给他当头一棒之前，迟志涵内心深处其实是沾沾自喜的，被人需要的感觉很好，他只是和这个男人聊聊天解解闷，说不定就能拯救一个人。齐成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最多就只有冷汗和突然加快的呼吸声，幻觉疼痛这种他完全无法想象，也没有见过他所谓自闭症状时候的样子。他其实偶尔也会忘记这样的齐成是个心理病人，直到今天看到那白皙后背上的一片青紫。不管赵医生怎么警告自己，在见到齐成之后，尤其是这几日的相处之后，他内心深处其实已经忘了齐成是会死的。心理上病态的脆弱，身体上因为长期心理折磨后免疫功能的下降，齐成强撑着最好的一面给他，而他接受了。很多时候他想的都是，哪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你看我不是睡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吗，你看我也可以碰他，碰完之后痛一下也就没事了，你看你们说的那些禁忌对我来说都不算问题。心理病对迟志涵来说是很奇怪的存在，感觉到严重，但是真的看到齐成正常的样子的时候，又会觉得那都是可以克服的，毕竟是心理问题。直到今天被他背后的淤青狠狠地甩了一个巴掌，这些沾沾自喜，这些洋洋得意，都是齐成用尽全力给他的假象，而他迟志涵从头到尾真心一半，好奇一半。 李医生不是个嘴碎的人，这件事情他最多只会和赵医生说。 齐成的眉心慢慢变成了川字形，说话的字数也多了起来。 我哥最近要进新的项目组，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空闲，我姐刚刚生了女儿还在月子里，他们不会再来打扰你的生活。 迟志涵看着齐成咬了咬唇， 齐城皱着眉头笑了笑， 就算要扣钱也不怕，我也挺有钱，我可以补给你。 这个傻子， 快发病钱你自己会有感觉吗？ 迟志寒蹲到床边，却问了个毫不相关的话题。齐城的浅色瞳孔闪了一下，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能让迟志寒开心一些。迟志寒现在应该是受到很大冲击的，齐城和这两位医生太熟，闭着眼睛都能猜到赵医生和他说了些什么，大概也就是光源温暖之类的话，作用在于给迟志寒打打气，让他绷紧神经，顺便能给自己更多的正能量。他当然知道迟志寒对他的真心并没有家人那么纯粹，自从发现靠近自己会让自己出冷汗之后，迟志寒为了测试齐城能出多少冷汗，来来回回玩了好几次，眼神里都是好神奇，居然真的马上就能有反应的惊讶。齐城应该是很讨厌这种情绪的，没有哪个精神上有问题的人会喜欢陌生人把自己当成研究目标，但是自己却莫名其妙地被他的欢愉好奇打动，看他笑得梨窝若隐若现的样子，会觉得自己这样出冷汗也挺好的。不擅长社交，却能用其他身体反应来取悦他，卑微地低到尘埃。所以他不知道迟志寒这个问题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情绪问的，因为问的时候他的表情很认真，不同于以往的心不在焉。 身体会有预兆， 小心翼翼地说了几个似是而非的字。齐城看了一眼迟志寒的表情，还是那个认真的样子，认真到他的回答也跟着详细了起来。 最开始我会觉得周围都是声音，类似于暖气的声音，人的脉搏声，窗户被风吹的声音，那些声音会变大很多倍，头会开始痛，然后就会开始不受控制的想要屏蔽掉这些声音，安静了之后就什么都听不见也看不见了，一直等到被某些外来刺激叫醒为止。 所以最开始的身体反应是被吵到头痛。 迟志寒干脆盘腿坐在床边的地毯上，支着下巴靠在床沿上。那张床很大，齐城睡在靠里的那一边，距离还算安全，起码暂时没有出汗。齐城点了点头，惴惴不安的。 我睡在这里会让你感觉到身边有很响的脉搏声吗？ 迟志寒又继续下一个问题，间隔很快，看起来也并不沮丧，好像刚才李医生给他看的那些淤青对他没有任何影响那样。齐成抿嘴，眼底有不确定的情绪一闪而过，低下头没回答。 掐自己可以让这些声音消失？ 迟志寒仍然孜孜不倦的，见齐城没有回答，就迫不及待地问出下一个问题。他又在好奇吗？和看自己出冷汗的量一样，反复试验吗？齐城看着灰色被子上的棉布纹理。 我本身就是个病态的人，这些反应本来就没有逻辑可言。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